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7集。本王想要二。常在清走到沈万面前，没有尴尬，也没有害羞，落落大方的行礼。 三老爷。 沈万扫了他一眼，恍然大悟他的身份，就道： 常小姐。 常在清只见过沈万一回，那是他刚来沈府的时候。晚上陈若秋带着他去荣锦堂给沈老夫人行礼。晚上灯火暗，众人又都各自想着白日的事，沈万也未曾留意常在清。没想到近了看，却是个难得的极有气质的美人。想着陈若秋与常在清似乎很是交好，态度便更加亲切了一些。 啊，常小姐在做什么？ 沈万笑着问道。常在清回头看了院门口的花台一眼，笑道： 昨夜里下了雨，许多花枝都被雨淋湿了，风吹坏了，我在同他们包扎呢。 包扎？ 沈万有些新奇问： 花朵如何包扎？ 常在清微微一笑： 三老爷瞧着就是。 沈万走到花台前去看，果真见到那些七零八落的花枝上，有的缠着布条，有的涂着药水一样的东西，却是小心翼翼地摆弄得十分整齐。周围放着一些剪子和布条，有一颗花大约是折了一半，竟是又被接了起来。 你倒是有心。 沈万喟叹道： 也难得肯下功夫。 昨夜那一场雷雨，花草必不可少有损伤，便是陈若秋这样的爱花之人，可惜了一番之后，便也将那些花草拿出去扔了。摧残过的花草不复从前好看，养着也是惹人生厌。不曾想常在清待这些花草却是肯用心，不仅没有丢掉，还好生的包扎了。 花草也是有生命的。 常在清笑着说道。 既说自己是爱花之人，总不能一遇到这样的事情要忘记自己的初衷吧。万物有灵，不能做心口不一之人，口口声声说爱怜花草，却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到。况且不过是动动手的事儿，愚人悦己，何乐不为？ 好一个愚人悦己。 沈万看向常在清的目光充满欣赏。 常小姐才是真正的风雅之人，是我庸俗了。 三老爷谬赞。 常在清打趣道。 大家都是俗人，我也是有私心的。若是我将花草养得好，日后住在府上也会觉得安心许多，总还能做一些事的。 沈万开怀一笑。 哈哈，常小姐多虑，便是常小姐什么都不会种，沈府里也不会有人想要赶你走。 那就多谢三老爷了。 常在清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看向沈万。 说起来，我昨日无意中摆了一盘棋，便是怎么也解不开，本想找三夫人帮我瞧瞧，可今日三夫人似乎有些忙碌，听闻三老爷亦是棋艺高手，可否替在清指点一二？我可以为三老爷煮茶，三夫人或许与你说过，我煮茶煮得十分好喝。 他的态度落落大方，若是拒绝，反倒显得是沈万失礼了。最后却又用茶来做条件，倒显出几分俏皮来。沈万略一思忖，便笑道： 恭敬不如从命。 他们二人便到了花园中的石桌前，开始对弈。对弈的时候亦随口聊着一些话。沈万诧异地发现常在清不仅棋艺出众，与他谈话的时候天文地表无不涉猎，况且见识长远，便是朝中之事竟然也能插得上一两句嘴。沈万自来就欣赏有才之人，对于女人的美貌倒不那么看重。后院中独宠陈若秋，不过是因为陈若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。可是陈若秋有个不好的地方， 便是因为自己出身书香世家，偶尔还会端着架子，有些自命清高的模样。若是一两次，倒也是情趣。日日生活在一处的人，难免觉得陈若秋偶尔也会太小家子气，斤斤计较了一些。常在清却十分不一样，同样是十分有才华的女子，常在清的身上却没有大户人家有的骄纵和清高，反而相当爽朗，在爽朗中又不乏细腻，十分善解人意。与她说话的时候，似乎妙趣横生，让人心中又愈贴得很。不知不觉，沈万看向常在清的目光越来越带着欣赏，流连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也越来越长。赵嬷嬷远远地瞧着，眼中流露出一丝欣然，却是不动声色地吩咐丫鬟将院门看好，莫要放旁的人进来。这头如此，明启的皇宫之内今日也是分外热闹。太子为了招待秦国和大梁来的两位客人，特意设宴款待。秦国太子和公主在场，大梁瑞王也接了帖子，陪着赴宴的还有明启的九个皇子。太子如今病情越发严重了，这倒是不折不扣的事实。正因为如此，连带着跟着太子的楚王和宣王也有些军心摇动。这两年来，太子的势力正在被别的皇子的势力渐渐取代。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事实，太子的这个位置坐的时间并不会太过长久。太子自己大约也意识到了，这两年来连朝政之事大抵参与的都很少了，不是不想参与，只是跟着他的人太少了。反观之，周王、晋王两兄弟和黎王一派倒是越见显赫。黎王自来就是因为笑面虎左右逢源，追随者众多，周王兄弟嘛，则是凭借着自己的母妃徐贤妃。这两派势力如今斗得水火不容，颇有一些图雄比现的模样。最安稳的倒是定王傅修仪了。定王这两年也参与朝事，只是他参与的朝事大多很讨巧，似乎是刻意为了表现出自己并无野心，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。尽管如此，文惠帝却对他十分满意，也因为他表现出来的这份中立和安然，无论是太子还是周王亦或是黎王，对他都没有刻意打压，定王反而是最安全的一个。堂厅里，太子笑着举杯相邀， 诸位远道而来，实在应该庆贺。 黄甫浩坐在太子下手，举起杯作势与太子碰了一下，笑道， 多谢太子盛情款待。 黄甫浩身边坐着明安公主，在被黄甫浩禁足几日后，明安公主终于被放了出来。今日她也是盛装打扮了一番，眉目含情地看着坐在她对面的紫袍青年。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瑞王半块面具蒙着脸，眼神却一点也未往他这头瞟，但也并未看太子，反射盯着酒盏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太子笑问道， 瑞王如何不饮酒？可是酒不合口味。 瑞王勾了勾唇说道， 身子不适，不宜饮酒。 这几乎是毫不掩饰的打脸了。这瑞王虽然自来到明齐之后就一直神秘莫测，态度也瞧不出待明齐究竟是个什么端倪，可是礼数却是齐全的。今日这般，在场的诸位却是心中不由得冒出一个想法，大梁的瑞王似乎有些心情不悦，可好端端的，谁又惹了他呢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